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日本。源于中国汉方医学的日本中药汉方药，近年来备受国内外的青睐，日本政府也希望能够把汉方药更多的用于老年病的防治上，因此呢，对于中药材的需求急剧的增加。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韩国，来关注首尔人喜欢的草莓自助餐有哪些新花样。节目中我们还要一块儿了解在美国众院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演讲，众院领袖佩洛西连续演讲8小时，别忘了他已经77岁了。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在日本有着悠久历史的汉方药源自于中国中药，在日本的医疗体制中也被广泛的融合进了西医的治疗。日本政府计划来实施推动将中药有效的用于缓解抗癌副作用以及治疗高龄患者等方面。随着日本老龄化的不断深入，为了防止过度用药以及控制医疗费用，日本呢也开始摸索使用汉方药的新方法。而日本汉方药的推广和使用也极大的提高了日本对于中药材的需求。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近年来，日本汉方药销量逐年递增，目前已有148种汉方药处方被纳入日本医保体系，近90%的日本民众曾使用或正在使用汉方药，市场规模达到148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5亿元，较10年前增加近60%。此外，汉方药也受到访日外国游客的青睐。日本大型药企小林制药汉方药年销售增长率近40%。2017年，旗下部分非处方类汉方药品增产约30%。由于行情向好，国际市场上的中药材价格也水涨船高。目前，日本每年对中药材的需求量达到2.5万吨，其中接近80%是从中国进口。进口价格在过去10年内上涨近2倍，压缩了相关药企的盈利空间。日本药企也开始纷纷加快中药材本土化栽培的进程。日本最大的汉方药企金村公司目前使用的约120种中药材中，已有近30种能够实现自给。此外，日本著名药企龙角散公司也已经开展了黄菊、甘草等中药材的种植实验。 農業政策というのはこれからねすごくね変わざるを得ない。どんどん今変えてるところですよ。もう減反もやめましょうと。じゃあその残ってるね。土地をね、なんとか有効活用できませんか。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在气候条件单一、劳动力严重短缺的现实条件下，日本如想要实现中药材本土化的目标，依然困难重重。 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今年的韩国天气呢格外的寒冷，因此呢在韩国不少的蔬果价格呢都是直线上升，让民众呢高呼消费不起。韩国的草莓啊更是涨到了每公斤60元人民币左右，大约合30一斤。那其实这个价格在中国呢也好像是差不多的啊。韩国人非常喜欢吃草莓，最近呢在首尔的一些餐厅里更是别出心裁推出了草莓自助餐，将草莓制成各种样式的料理，让食客们不光尝到美食，还能够心情愉快。好，来听报道。 在韩国首尔市中心的一家酒店里，草莓蛋糕、草莓巧克力、草莓果冻、草莓千层酥等数十种草莓甜点让人目不暇接。以草莓为主材料，再配以不同比例的新鲜奶酪、低筋面粉、低脂牛奶等数十种材料制作而成的草莓甜点，色泽鲜艳，外形小巧可爱，味道更各具特色，有的酸酸甜甜，有的麻酥香脆，有的香香浓浓，入口即化。 我手上拿着的这个甜点叫草莓蒙布朗，是这家餐厅里最受欢迎的一道甜点。它是由草莓、黑巧克力、栗子、香草等五种原材料做成的。别看它外观这么小，制作一个大概需要3个小时。 目前韩国国内各大酒店推出的草莓甜点自助餐约合人民币230元到390元，顾客在消费的同时能在惬意典雅的环境里享受草莓带来的甜蜜感，更提高了顾客内心满足度。韩国业界分析认为，相比性能、质量和价格，越来越注重内心满足与消费行为意义的新价比，逐渐成为韩国餐饮消费新趋势。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77岁的老人脚蹬一个10厘米的高跟鞋，连续讲8个小时，这是什么状况呢？最近，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在众议院连续演说了8小时，创造了美国众院史上最长的一个演讲记录。而他这么做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强调保留美国的追梦人，也就是童年入境暂缓遣返协议的重要性。在美国，有大量童年时期就随父母非法入境进入美国生活和学习的所谓追梦者，他们已经习惯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希望能够继续留在美国。而特朗普政府呢，则希望将这些没有合法身份的人遣返回原籍国。好，我们来关注这次美国众议院史上超长的演讲。 当天上午10:04，现年77岁的佩洛西脚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站到了话筒前，开始了他的马拉松式演讲。佩洛西在讲话中表示，我们的追梦人现在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下。他谴责参议院两党达成的财政预算协议没有对追梦人进行保护的条款，而如果在今年3月5号之前，国会无法找到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替代方案，那么将意味着届时每天将有大约1000人面临着被驱逐出境。 The Republican moral cowardice must end.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trustees of the people and of our nation.Why are we here if not to protect the patriotic young people who are determined to contribute and to strengthen America? 佩洛西还在演讲中讲述了多个追梦人的故事，朗读他们的声明，称他们有权留在美国。就这样，佩洛西的演讲一直持续了整整8小时07分钟。到了傍晚6:11，佩洛西才走下讲台，期间他只喝了一些水。佩洛西也因此成为有文字记录以来众议院演讲时间最长的议员，而此前众议院的这一记录是由议员钱普克拉克创造的，他当时讲了5小时15分。 77岁的老人连讲8个小时，怎么说都是一次创纪录。美国众院的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在众院连续演讲8小时，也和美国国会的一个奇葩的体制设定有关系。在美国众院，为了避免完全的多数人的统治，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众院的两党领袖一般可以超时发言。普通议员演讲时间呢只有1分钟，众院的两党领袖可以讲10多分钟。但是像佩洛西这样的连续讲8小时也实属罕见。佩洛西本人说自己只为了一件事儿，就是让美国人认识到追梦者的重要性。这是美国众院的情况。但是在美国参院，超时演讲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传统，特别是在参院的一种阻碍议事的制度设计之下。所谓的阻碍议事呢，就是允许参院的少数党成员通过发表冗长的演讲，拖到所有议员都支撑不下去了，最终使得议案超时，胎死腹中。比如他们可以读菜谱、读儿童童话书、读电话本，甚至呢采取各种手段来拖延法案的投票。2013年一位参议员克鲁茨甚至整整拖了21小时来阻止通过奥巴马的医保措施。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联合国日前发布了世界人口展望报告，对未来的全球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根据这个报告，世界人口从2005年以来增加了10亿人，达76亿人。

加拿大人从小就被告诫，把钱放进银行是最保险的。不过，时至今日，人们发现放进银行也真的未必保险了。怎么回事呢？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You're trained your whole life to say that, you know, you put your money in your bank and it's always going to be there for you. It wasn't in Jesse Hardy's case. For almost a year, TD Canada Trust lost $17,000 worth of stock certificates. He says he called every week, but it took months before the bank even acknowledged they were missing.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Go Public 节目组报道，就在安大略省的 Jesse Hardy两年前在加拿大五大银行之一的 TD Canada Trust 一家支行存入17,000加元的股票证书，要求 TD 银行通过其下属的投资机构将这些股票出售，然后把出售款额存进他在 TD 银行的现金账户。 Jesse Hardy 当时急需这笔钱用来帮助他母亲，他在发现这17,000加元迟迟没有进入自己的现金账户后，赶快与 TD 银行联系。他虽然是每个星期都与 TD 银行的有关部门打电话催问钱为什么还没有进账，哪里出了问题，但 TD 银行从来不给他回电话，事情也一直拖着没有结果。直到五个月之后， TD 银行才告诉他，他的股票证书找不到了，要他与签发股票证书的机构联系，再补发一张股票证书。 Jesse Hardy 赶紧按照 TD 银行的要求补办了一切手续，在他把补发的股票证书交给 TD 银行时，却被告知原来的股票证书找到了，他得把补发的股票证书取消才行。 To me it just seems like they did not care at all. You know, it was like, we're the bank, we're all holding all the cards here, you're one out of a million customers. Jesse Hardy 说，这种折磨让人非常郁闷，让他一年里简直就老了10岁。他说 TD 银行这样的大金融机构似乎根本不在乎顾客的感受，反正手里有几百万客户。 TD 银行最后向 Jesse Hardy 道了歉，说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在管理层了解了情况后就立刻采取相应的措施，直接与顾客沟通并解决了问题。住在卡尔加利的阿什利·罗宾森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说，他把出售汽车得到的21,000加元认证支票交给 Scotiabank， 要求银行把这笔钱用来抵消其购车贷款。他按照规定等了5个工作日，让银行有时间确认这21,000加元已经到账。但2个星期后，他家附近的 Scotiabank 支行告诉他说，其认证支票找不到了，并告诉阿什利·罗宾森说，他只有2个选择，或者是等银行找到他的认证支票，或者是他自己找买他车的人，要其重新签发认证支票。最让阿什利·罗宾森生气的是，银行要他继续为其已经卖掉的汽车支付每个月的购车贷款。 In Calgary, Ashley Robinson had a similar experience with Scotiabank. It lost $21,000 worth of certified checks she gave the bank to pay off her car loan after selling the car. The bank's loan department still demanded Robinson keep making payments. My reaction was anger. Like, how can this happen? She fixed the problem herself, convincing the person who bought the car to issue another certified check. 在很冤枉的又付了几个月的购车供款后，最后还是阿什利·罗宾森自己想办法解决了问题。他找到买他汽车的人，告诉他自己遇到的问题，说服他再次签发了银行认证支票。阿什利·罗宾森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说， Scotiabank 最后也没有找到那张丢失的支票。Scotiabank 在回答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问题时说， Scotiabank 为超过1000万加拿大客户提供服务，每年处理超过4亿次客户与银行的交易，出现一些错误在所难免，但银行会在发现错误后尽快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Banks really control the processThey have all the money on their side that will delay and frustrate a lot of people, get them to walk away. 加拿大一些维权人士认为，加拿大的五大银行规模巨大，这些银行存在店大欺客的问题。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上任以来呢，一直对于美国提出的北美自贸协定重新谈判采取强硬立场。他多次表示，他们是不会接受任何旧协议。如果美国提出一个糟糕的协议，加拿大宁可退出北美自贸协定。那么特鲁多在执政加拿大两年多以来，他的政绩如何？选民们是否对他的表现感到满意呢？好了，我们来听加广记者吴威对此的介绍。 Mr. Speaker, I have the honor to present to you Mr. Gordie Hogue, member of the electoral district of South Surrey White Rock. 加拿大议会众议院1月29日复会了。这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正在向议长和各党议员们介绍四位在补选中当选的新议员。特鲁多一天前在和本党议员见面的时候，已经宣布了联邦政府在这个会期的工作重点：经济、贸易、变革。但是他和其他议员心里也清楚，反性骚扰运动很可能会在今后几个月里抢掉其他话题的风头。加拿大广播公司议会事务记者报道说，昨天记者的提问几乎全都集中在上个星期辞去体育和残疾人事务部长职务的赫尔身上。自由党政府则希望人们把注意力转到经济上，用经济贸易方面的答卷来迎战明年的联邦大选。星期一下午在质询开始之前，四位在各地补选中当选的新议员分别在总理特鲁多和另外一位议员的陪伴下走进众议院，被郑重介绍给议长和同僚。 Monsieur le Président, j'ai l'honneur de vous présenter Madame Jean Yip, députée de la circonscription électorale de Scarborough Agincourt, qui a prêté serment à signer le registre et réclame maintenant le droit de siéger. 他们当中有已故议员陈嘉诺的遗孀叶嘉丽，她赢得了丈夫留下的安大略省史嘉堡艾敬格选区的席位。特鲁多刚刚为四位新议员当完伴郎，立刻就遭到保守党领袖希尔就他和阿加汉四世的关系提出的质问。特鲁多一家前年圣诞去阿加汉的私人岛屿上度假，此事已经被议会道德操守专员定性为违反加拿大利益冲突法。但是由于调查报告公布的时候众议院已经休会，反对党直到今天才有机会提出此事。复会第一天，首先被提到众议院辩论日程上的是 C65 法案，这项法案旨在保护联邦雇员免受性骚扰。在三名加拿大政界人士上个星期因性骚扰或者行为不端的指控相继辞职以后，这项法案格外引人关注。还在反性骚扰的 Me Too 浪潮撼动加拿大政坛之前，特鲁多就已经宣布对性骚扰实行零容忍政策。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believe and supportany woman who comes forward with allegations of sexual harassment or sexual assault. 在上个星期几位女性站出来揭露赫尔等人之后，她又表示倾听他们、信任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I hope over time we can figure out exactly what the rules are as to how we're going to weigh evidence on these things, how we're going to assess these things, becauseYou know, it's fine to say believe, but we're not every alleg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going to be true. 但是政治分析人士安德鲁·科恩指出，泛泛而论地提出信任他们没有问题。从上星期的报道来看，他也相信辞职的布朗等人没有被冤枉。但是，并不是一有人提出指控就肯定是真实的。长远来看，如何调查和处理这类指控需要有更明确的规则。 People who go public but remain anonymous can end a career, anybody's career, and that troubles me as much as it troubles Andrew. 多伦多星报的政治专栏作者埃贝尔同意科恩的看法。他说，现在这种一被指控政治生涯或者艺术生命立刻被毁掉的现象让他感到深深不安。加拿大和其他十个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成员国终于达成一致，不久就可以签署正式协议了。但是加拿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和生产肉蛋奶的农场主对此并不满意，他们的意见将会通过保守党领袖和议员反映出来。加拿大政府把大麻合法化的日子定在七月份，但是有关法案现在卡在参议院，各省政府也对大麻合法化以后的相关政策存在疑虑。